Numéro 17. Se présenter. Aïsatsu. Je vous présente mon mari. こちらは私の主人です。こちらは主人です。 Je vous présente ma femme. こちらは家内です。Enchanté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. 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Comment vous appelez-vous? お名前は? Mon nom est Pierre. Pierre です。 Je m'appelle Pierre Dubois. Pierre Dubois と申します。 Madame Dubois. Dubois-san. Mademoiselle Dubois. Dubois-san. Monsieur Dubois. Dubois-san.